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后代几弟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脸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各位早上好，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8:05:39，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AM927，为您同步直播的青年说。各位好，我是张彤。 大家好，我是楚嫣啊。今天呢是4月15号，节目开始之前呢，首先来关注一下出行方面的小贴士。 先说天气吧，今天最高气温是21摄氏度，比昨天要整体来说回暖了不少啊。而且今天最低气温已经达到8摄氏度，比昨天的5摄氏度提高了30摄氏度，所以昨天感觉还是虽然天气 稍微有一点冷冷， 但是有风。对，但今天的话感觉出门来说格外的暖和，而今天呢是周日，而且咱们的马拉松也已经开跑了。 没错，我觉得在这样一个春风和煦的春天哈，能够这个出去呼吸这个新鲜空气，感受一下春天的魅力，还是不错的选择哈。 是的。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的信息。 今天是周日 啊，不限行， 但是有些的我们的交通管制路段希望大家能够绕开，好不好？好，今天天气呢是非常好，那今天呢也非常适合出来玩一下。但是今天我们的这个互动话题，我觉得还是挺有就是未来的科技感的，我非常期待。但是呢，但是楚嫣呢就想给大家就是一路在跟我说，他说今天啊，你在春天一定要吃一样特别的水果，一样食物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每当春天到来的时候啊，在这个路边的水果摊儿总是能看到一抹红色的出现。我觉得这个红色不光在颜色上面亮眼，更多的是觉得那种春意盎然，春天来了的兴奋感哈。 没错没错，其实我那天在那个路边摊儿其实看到了，就是大筐大筐的那个，咱们就说不要卖 关子，不要卖关子，草莓嘛， 对，然后大颗大颗的，然后就感觉有一个小婴儿的拳头那么大的草莓，奶油草莓啊，各种样的草莓，我觉得这是春天的一个代表。就是有些人说草莓是恋爱的一个代表，我觉得也是一个春天的代表。其实说起草莓，有很多很多的，就是它的就是对咱们的人体的一些有利的一些成分在。 所以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个春季养生的食物就是草莓啊。新疆草莓当中呢，含有一种奇妙的鞣酸物质，可以在体内产生抗毒的作用，阻止癌细胞的形成。此外呢，草莓当中还有一种胺类物质，对预防白血病、再生障碍性贫血等血液病也能起到很好的效果，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神奇的造血神器。 对，那我觉得作为一个吃货，虽然楚妍这周五看着并没胖，但是呢还是要给大家推荐一下养生的食物是什么哈。这个草莓啊，而且热量不高，而且对咱们的这个身体确实有很大的好处，所以从今天开始吃起来吧。 吃起来，其实这个草莓这个季节吧，也马上就要有点要快过了，就是趁着这最后几天赶快一饱这个嘴福。 对，我记得就是一年四季我们现在都能吃到各种就是其他季节的这个水果，就是其他，但是总感觉吃起来没那么尽兴，因为价格要提上去， 对， 然后可能要进口啊等等之类，所以说现在的话赶快大快朵颐吃起来啊。好，大家呢再一次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吧。北京地区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通过我们的 FM98.2 和 AM97 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我们还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大家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啊，来搜索关爱青年计划，或者扫描我手中的这个粉色小牌后面的这个二维码。 大家就可以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看到我们啦。 嗯，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非常具有科技感，我们聊的是人工智能哈，这个有点厉害了，也非常欢迎您来到直播间跟我们互动啊，您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一起来聊一聊关于人工智能的那些事儿。 那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咱们还是要把一首非常轻松的非常阳光的歌曲送给大家，希望叫醒您的耳朵好吗？ 森林顶礼膜拜，那现在 Let it all come back， 不妥协不气馁，坚持我的人生态。你的 stay back， 抓住机会才能决定成败。随你跳下，我就不会 relax。我的梦想今后有我主宰。解开禁锢的魔咒，在心中指引神装出心跟我的感受。周围都是 people dance， 不要刻意控制，就算我们刚见面，让 beat 下去翻腾 bounce bounce， 笑着一起发威 ，That's all night。未来剧情不需要购买，未知的神秘旅行才值得期待。他们口中成长的无奈，不必全都接受，解开禁锢的魔咒。 I got a dream。 哎，好的，一首动感的歌曲之后呢，我们赶快进入到今天的互动板块。今天呢，就是你看主编，就我觉得特别特别会照顾大家的这个周日的生活哈，休闲娱乐方式。刚才说了养生水果，接下来呢，可能要为您推荐一下，主编觉得最近看的比较有意义，而且确实是视觉享受的几部电影吧。 哎，其实我发现哈，一到周末的时候呢，很多人就会跟我们在节目当中留言说，不知道说这个周末的时候除了吃还能去哪个地方玩？ 睡呀、啊， 其实除了吃就是睡是吧？ 青年说呀， 对，听青年说呀是一个非常好的娱乐方式哈，因为我们青年说关注的是青年人最关心的事儿和最关心的态度。 对 啊，那刚刚呢，张彤也说了，说这个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一些周末的出游的一些好的方式，那今天就不得不提了。一到周末，可能在电影院窝着看电影是一种非常好的享受方式。 哎，我是喜欢周末的话，就是 抱点零食躺在床上自己看，就是拿着一个平板或者是手机看、 嗯、哎，你是喜欢在家里看？ 我在家里看， 是， 但是也要看电影。 哎，我特别喜欢、嗯、就虽然我们干的是同一件事情，是看电影，但我喜欢窝在电影院里面看、嗯、有的时候呢我会就是一天的时间，可能大概周末嘛，懒洋洋的起床、嗯、一两点钟去看个电影、嗯、然后呢看完电影之后吃个饭，然后晚上回去接着再看电影， 然后接着再吃饭，然后回去再接着看电影，然后睡觉。 你就说这能不长胖吗？ 但是这周好像你没有长胖、嗯、那可能是跟着电影一起嗨起来了、嗯、 对，因为有的时候这个大脑的这个活动量哈，也会让你，虽然你是不运动状态、嗯、但有的时候大脑的消耗量也会让你减肥。那今天我们就为大家推荐几部能够消耗你大脑热量的电影哈、哎、最近上映的大家赶快可以去看的啊。 哎，我觉得楚妍今天推荐的这两部我还没看、嗯、但是我有一部看过的，肯定大家都一听到这个名字、哎、就是斯皮尔伯格执导的《头号玩家》 啊， 我连刷了两遍。 两遍啊，我就发现了张彤看电影他有一个特点、嗯、就是只要好看就得疯狂多看几遍，看到不想看为止。 因为《头号玩家》的话、嗯、第一遍跟妈妈看的、嗯、然后中间可能第一遍看，因为那个电影院的可能屏幕画质有影响、嗯、所以有些彩蛋可能并没有看得特别特别的仔细和清楚。 嗯， 那第二遍的时候呢，可能是跟弟弟看的、嗯、然后呢去 IMAX 3D 去看的这个高清的、 哎、我听说了，要是看《头号玩家》这部电影、嗯、就必须要去非常非常专业的 IMAX 电影院，又大屏又立体环绕声的， 是 对硬件设施要求非常高。 对，因为他那个也是讲究、嗯、反正也是我感觉很像 VR 的那个感觉， 嗯， VR AR 那种感觉哈，就是也跟人工智能很有关系、哎、其实啊、嗯、所以说那个看的话，就是那个屏幕的效果确实很能影响你的观影感受。 嗯、 那个电影我觉得它可能跟原著确实不太一样，很多原著党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温暖的结局，因为斯皮尔伯格之前也说过、 嗯、 说现在嗯大家的生活其实都有很多很多的困难， 嗯， 但是呢他希望在电影中让大家觉得一些美好的事物能够感受一些。 嗯， 嗯，对，你刚说到这《头号玩家》哈，虽然我还没去看，但是我真的特别想去看。 嗯， 之前呢就有朋友给我安利，强烈安利说一定要去看，还给我安利了另一部电影，就是《闪灵》。 哎啊，对，它中间有那个《闪灵》的经典的桥段， 对，有一小段的桥段。然后呢，我虽然没有看《头号玩家》，但是我前期先去看了遍《闪灵》， 哇， 做好功课，然后再去看这部非常好看的电影。 我是不敢看《闪灵》的，我是不敢，因为这个电影在就是在设置的时候，这个《闪灵》的部分其实算比较长， 嗯 但是呢，它并没有特别的吓人，就可能说视觉上的冲击更多一些，但是不至于造成心理上的那种、 哎、 嗯恐怖。 但是我去看。看《闪灵》之后哈、 嗯、 我真正的觉得这是一部，就因我在网上看评论、嗯、有很多人说，就是有很多历经了各种各样恐怖片的人看别的都没事儿，但是看完《闪灵》之后就晚上一晚上都睡不着觉、 嗯、 就是它有一种神奇的心理魔力、嗯、我看完之后我整体的感受呢，就是虽然没有太多那种惊悚的吓人的画面，但是它里面的一些小细节、 嗯、 小的心思、嗯、就是细思极恐。 对对对， 我觉得说起来《头号玩家》这部电影呢，就是不管是喜不喜欢科技感、嗯、或者说喜不喜欢对未来有很多好奇的朋友们，其实都可以进到电影院去欣赏一下。 嗯 啊，两个小时的话会让你觉得视觉非常的痛快、哎、能够享受一个就是未来科技感萦绕下的人间的冷暖哈、 啊。对、啊、这种感觉是非常不错 的啊。那其实说到科技感，我们还要给大家说的一部电影呢，是近期在院线热映的《狂暴怪兽》。 哎，这个其实我也看了，就是、 嗯、 我还没看，但是呢、嗯、很多的朋友在给我推荐说就是强森嘛、 嗯、 他和这个各大怪兽的这个对抗、 嗯、 就是感觉本来就是这个元素，两大元素就很有吸引力。 嗯，没错，因为它呢是讲的是人类与动物之间的这种感情、 嗯、 还有这种就是用生态变异这样的一个类似于基因突变的这样的一个有点恐怖的画面、 嗯、 来去塑造这个朋友之间的感情，但是不是人与人之间， 是人与动物之间的。 嗯 啊，他这部电影讲述了巨石强森饰演的灵长类动物学家一直与人类保持着距离，却跟极为聪明的银背大猩猩乔治有着深厚的感情。但是呢，一次基因实验出错之后，让这只温驯的大猩猩变成了狂怒难驯的庞然巨兽。 嗯， 更可怕的是啊，其他的动物也发生了同样的基因变异。他呢，必须阻止这场全球性的灾难，更重要的是要拯救他的好朋友乔治。 哎，嗯，我觉得 我可能看海报我会觉得可能是强森和一群动物怪兽之间的 PK， 但是没想到至今它是有一个非常暖心的故事在里面的哈、所以说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充满科技感的一个电影啊、就是大家肯定很多的男生特别特别喜欢强森，很多的少女也很喜欢强森，然后喜欢怪兽，就跟从小看那个恐龙战队和奥特曼什么之类的一样哈，从小我们就开始打怪兽。 没错，哎，我听说这个刚刚看到这个网友留言叫手机1203的给我们留言说、这个狂暴怪兽啊这样一部电影，特别之前有一个特别萌的游戏是从那边改编过来的，这个游戏呢听这个名字就觉得挺好玩的，叫这个星星拆楼。 星星拆楼，听说过。 这样的一个街机游戏，觉得很好玩。 那其实你说到这个之后，我也想到了，它其实，这个也是《头号玩家》里边也有一个这个经典电影，就是一个超级大的一个大猩猩的一部电影，我给忘了，大家可以在这个互动平台上给我留言，给我提示一下啊。来，这部电影其实也在《头号玩家》中有元素的这个摄入。好，还有没有推荐的电影？其他类型的？ 刚刚我们看到网友留言说，这个《起跑线》电影也是非常非常好看的。 哇，那又是一部这个我们的宝莱坞的这个电影哈。 它这个《起跑线》电影呢，我是昨天去看的啊。我的直观感受就是觉得教育意义和社会意义非常的深刻，它主要讨论了这个对于儿童教育的话题。讲述了一对印度的中产阶级夫妇服装店老板拉吉和这个太太米塔之间的故事。他们呢为了让女儿皮雅能够接受更好的教育，想尽了各种各样的办法，而当他们费尽心思终于要将女儿送进名校的时候，事情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改变。 你这个介绍我给满分，因为给没看过的朋友不涉及到剧透，但是基本让我们了解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故事哈。这个电影呢，我也是看了这个预告片，发现它其实就是剧情啊，它其实是有点喜剧的感觉，节奏很轻快，但是呢也确实说中间，因为我们之前看《摔跤吧，爸爸》还有这个《神秘巨星》这些宝莱坞电影啊，特别是就是阿米尔汗他们去演的这些电影的时候，你会觉得就是在你欢笑的背后会有很多很多的可能社会的一些问题，然后伴随着解决啊，伴随着我们之间的努力，所以说我觉得总会是笑中有思考，或者说泪中有思考吧。 其实我们刚刚提到这一点，我也特别同意，说在娱乐当中看到社会深刻的事实，我觉得这是这部电影最大的亮点。就是说这些深刻的有意义的话题的时候呢，并不是那种非常严肃的方式，而是用一种搞笑幽默的宝莱坞式特点的幽默去娓娓道来这些故事。 是不是也会一言不合就嘎嘎？ 当然了，这不是印度电影的这样的一个特点吗？标配 对。如果没有的话，反而会觉得宝莱坞怎么少了点什么。好，我觉得这一部也可以去带着，是不是很适合带着孩子去看？ 就是之前我看这个网友跟咱们留言说，只要看这个起跑线的话，就一定要一家三口去看。因为呢不光是父母之间有到这种全新的对于教育的认识，同时孩子们呢也对于这个家庭的观念产生了一个很强大的认知，在这部电影当中。 是其实我觉得现在的话，我们的电影院现在很多很多其实适合小朋友的电影其实并不太多，除了说动画片，还有一些我们的 Disney 之类的一些电影，它可能会小朋友可能会看着比较合适。但这部电影呢，我觉得大家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全家人一起出动去到电影院，然后去看一看这部充满教育意义而且同样轻松温暖的电影。好，刚刚呢在节目一开始为您推荐了今天的互动的电影话题，其中两个都是跟我们的科技感有关，所以今天我们这期啊，虽然我们俩今天打扮不够科技感，但是呢想给大家说一些充满科技感的事儿、人以及非常神奇的事情。其实今天楚燕在跟我说咱们这期要聊这个就是这个智能哈，人工智能这个课题的时候，其实我就经常会想，因为我这个人脑洞稍微大一点，我就在想，就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哪些事情可以变得人工智能。我现在已经听说啊，我们现在可以说，比方说我出差了或者出门了，我可以拿着一个就是手机上可能有一个 app， 然后就会 随时操控家里的这个窗帘啊、窗户呀、空调呀等等，还可以给小猫小狗然后倒狗粮倒猫粮。对， 就是完全实现这种无缝链接的远程操控，我不用进入到现场，我就可以用电子产品科技手段去帮我做任何我想做的事情。 对、因为现在人工智能已经确实很多很多很频繁的出现在咱们的生活中、不仅是在我们的家庭中，可能还会在这个我们的高铁站、我们的机场、还有在我们的超市、在我们的公共场所、在我们的地铁站上，可能都会有一些人工智能的存在、他们是大大方便了我们的生活、确实有一些我觉得可能在看到有一些视频的时候，你会觉得未来的一些人工智能的一些创意设计的话，你会觉得还能这么来。 哎，其实我觉得你刚刚提到了这个智能家居是非常有趣儿哈、就是无论你在哪儿，你都可以操控家里的一切，它可以说是以计算机为依托，为你又延伸了你的触角哈，让你的触角可以延伸到世界各地，都可以实现。 咱们先要为大家普及一下什么是人工智能的概念吧、好不好？ 好、 它是指计算机像人一样拥有智能的能力，计算机在获得正确的方向之后呢，可以高效工作。那么在这里呢，正确的方向则意味着最有可能实现目标的方向，用术语来说就是最大化的预期效果。人工智能需要处理的任务呢，包括学习、推理、规划、感知、语言识别和机器人控制等等啊。听起来就很厉害， 非常厉害， 把人能做的，甚至说我们需要这个快一点运转才能想到的一些这个结果，他们都能够在最快的时间之内得出一个结论。 刚刚我注意到了，你也提到了说人工智能处理的任务包括学习。这个学习能够帮人学习吗？ 我觉得可以是这么理解吧，就科研项目的就是计算机数据的处理。因为我之前看那个《最强大脑》，我会发现就是只有全世界智商相对偏高、然后脑速最快的那批人才能就是感觉那个速度和机器也无法抗衡啊、其实速度是不如这些的，是不如机器的这个运转速度的哈。虽然是我们人类设计的，但是我就像刚才楚燕所说的，学习可能我们有一些项目需要大量的计算机处理数据、那这样的话就可以用计算机去处理、就人工智能去处理、这样的话得出的结论可能大大节省我们的人工的时间。 对，其实说到这个学习，我刚刚也想到了一个，前两天我在一个科技博览会上面看到的一个关于人工智能的， 你确定不是美食博览会？ 现在已经有点就是春天来了嘛，该考虑夏天的事儿了、就不能天天要吃了，是吧？ 昨天节目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昨天说啊、我跟樊雪一直在聊怎么控制体重，说的我们俩就是都很汗颜。所以昨天呢， 可能是口口声声说着如何减重，但是行动上却很不诚实。 对，就是昨天晚上没控制住。白说。 咱们接着来说这个学习型机器人哈。这个学习型机器人呢，在这个市场上面俗称早教机器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能够代替成人的行为来帮助孩子更好的去学习。 比如呢？ 比如说呢，如果在家里面有这样一个早教机器人儿，我这个机器人可以安排我的孩子生活的饮食起居，比如说叫他起床，给他把那个父母做好的饭端上来，然后看着他。然后比如说这个机器人如果放到家里面，父母可以通过远程的这个摄像头，然后来看一看如果家里孩子自己在家会有什么样的安全性或者是这个生活上面的隐患都可以观测到。同时这个早教机器人在学习方面也会有很大的帮助，比如说之前我记着在咱们小的时候哈，就出现了这样的一种电子这种机器是陪伴你学习型 学习机。 对，比如说这个它会通过一种渠道知道你在学什么，然后来给你做出指导。这个早教机器人呢，它更加系统化和这个科技化了，就是它可以站在你旁边，如果你有不会的，然后你就把这个东西扫到它的这个扫描仪当中，然后就可以知道答案。它可以给你做出更加系统的解释。 不只给答案，还给讲解什么？ 对，是的 呀。 相当是一个机器人家教。 我觉得这个好像就是你说家教，它也像保姆，然后也像一个家长，也像一个朋友。这是现在这个科技已经开始实现了吗？ 目前在市场上面，因为我之前去看那个博览会嘛，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科技机器人的雏 出现， 正在进行研发， 正在就是它已经有部分的成品出现了，可能还没有普及到我们千家万户当中， 但 这样的人工智能的技术是已经实现了，确实是机器人是可以帮助人们实现一些简单的最早这样的初级的教育的。 是的，其实我就很好奇说，因为现在很多人会平时会觉得很孤单，没有人陪伴，那人工智能是不是可以达到一个陪伴和就是摆脱孤单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呢？我觉得其实未来还有很多很多值得我们期待的事情发生。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会进入到一小段片花，片花之后呢，我们马上回来，不要走开了。 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旅客朋友们，大家好，你们即将乘坐关爱青年计划号飞船，开启本次由地球飞往982星球的太空飞行之旅。青年朋友们请注意，现在开始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 哎，机器化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就能登机啊？ 本次旅程年轻不限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80后的青春腔调，90后的激昂奋进，00后的热血未来。关爱青年计划，北京青年广播，我们不一样。FM 98.2 AM 927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青年说，继续说。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早上的8点32分，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 AM 927为您同步直播的青年说。各位好，我是张彤。 大家早上好，我是楚烟。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互动的话题啊，是关于人工智能的。其实现在我们生活中有很多人工智能的服务，包括一些陪伴已经在我们身边出现了。所以大家在生活中有哪些觉得非常神奇或者觉得比较有用的人工智能的一些产品，可以随时跟我们进行互动。当然也可以把您觉得脑洞大开的一些未来的人工智能可能出现的一些服务的一些产品，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以及在我们的花椒直播啊，以及这个我们的耍直播等等平台上来跟我们进行交流互动吧。 我们非常欢迎您来到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哈。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对于人工智能您怎么看。刚我看到有一位网友名字叫做如火如荼给我们留言，说平时呢他特别喜欢跟在线聊天的机器人聊天， 哎，这我还挺好奇的哈。 那是 Siri 吗？ 嗯，是 Siri 吗？ 嗯，其实 Siri 它其实就算一个人工智能了。 嗯， 而且包括现在你看，刷脸识别，对吧？就是什么样的都可以，各种各样的软件都是可以，就是用脸去识别。 哎，都是人工智能的一个分支。 对对对， 嗯，其实说到刚刚他说这个闲聊机器人，我觉得呢，就是类似于那种。我很无聊了，没有人跟我说话，或者一天我很孤独，我愿意跟你说话，然后机器人就给你简单的对话，它可能不太需要那种你逻辑性很强啊，我准确率特别高的这样的要求。 但其实现在的机器人的人工智能时代的机器人的这个聊天的这个能力，好像要远远比我们想象的要高。 真的吗？ 它甚至就情感上确实它可能理解的还是不是够到位，你 难以产生共鸣。 对，它可能不太能够理解，但是你正常的去交流，包括我觉得现在就是。一些语音，它就是人工的语音啊、它这个机器的语音，它其实很智能。比如说，其实很多年之前，就是说，比方说我饿了，它就会给你推荐一些附近的美食，甚至说根据你平时的搜索来给你推荐一些啊固定的距离啊，或者说特殊的口味啊，什么之类的一些选择。当然还可以说我想出去玩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可能会有一些景点的一些推荐。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人工智能时代下对于。老百姓的对于我们来说的一个很大的便利以及一个很新鲜的体验吧。想都不敢想。 对，刚刚你说到了这个原来闲聊机器人的这个能力，聊天的能力远远要高于咱们想象的。有的时候我就有点危机感，我说会不会有一天 主持人是吧？ 对呀、啊，机器人 我觉得不会 战胜了主持人的这行。你怎么想？你觉得怎么想？ 我觉得这个问题吧，其实咱们就是讨论型的哈，就是不是结论型的。就是这个问题，其实之前也有想过吧，我就是跟很多的朋友其实也会聊过，就是可能播报类的话，我觉得可能会 有一些的影响， 会影响一点点吧。比如说。这个体坛的、体育的，比如说财经的，可能需要更强的时效性的话，它可能人工智能的这样的一个语音的一个能力的话，能够尽量最快的时间之内，而且不出错的就能把信息给你传播出去。但是呢，我觉得像我们今天说这种互动陪伴式的这种服务类的节目，以及我们的一些综艺啊、音乐类的节目，可能这是人工智能时代下可能再经过升级，可能也是无法完全能够满足听众需求的。 还是得需要像我跟张鹏我们俩这样的 有血有肉， 能聊能吃、能聊吃，能聊科技，还能聊音乐的， 还能温暖您，还能感同身受的哈。你就这么好。主持人，赶紧 pick 一下啊！ 对，这个冷冰冰的机器是无法替代的。哎，其实说到刚刚咱们说的这个主持人会不会被替代？之前呢，就在日本有这样的一个机器人，它呢是播音机器人，名字叫做 Erica， 已经在。 这算是同行还是对手？ 哎呀，人类的好朋友吧，超逼真的机器人 Erica 想到了另外一种生物，人类的好朋友啊。 已经在4月份开始担任日本新闻的主持人了啊。那 Erica 呢，是由大阪大学智能机器人实验室室长石黑浩创造的，外观栩栩如生，搭载全球顶尖的人工智能语音系统，并且很快能拥有。独立意识，但是独立意识呢？对，加引号的独立意识。他呢，主要的工作就是实行这个新闻播报的工作。 跟我刚才预测差不多，就是一些时效性比较强的，然后需要准确率，而且需要速度的，可能这是机器人。有些就是毕竟人类还是会出错嘛，这机器人好像出错的频率要比我们稍微的低一点点，感觉要低一点啊。好，刚刚说了一下我们的这个人工智能现在已经怎样的深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我其实想问主编一个问题，你觉得可能现在可能有可能未来有哈，就是你觉得什么样的人工智能产品你特别特别的需要？ 我觉得刚刚咱们说的这个闲聊的机器人，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未来很多人很需要的，因为随着现在这个社会的飞速发展嘛，很多人都是在埋头来忙自己的工作，并没有很多时间与别人交流。其实他并不是说他因为没有时间不跟别人交流，他就不需求了，很多人是有这种聊天的需求的，但是呢又苦于没有倾诉的对象。如果能够找到一个非常高智能的，能够理解，能够与我情感 产生共鸣的这样的一个机器人在的话，它可能会更好的去缓解我内心的孤独感。所以我觉得这样一个聊天机器人的技术，如果有一个更加完善的，这是我很需要的。 陪伴是， 对，陪伴很重要哈。我觉得以后未来机器人或许能做到这一点。另一点呢，除了闲聊机器人，我希望能有一个帮我做饭的机器人。 就是懒。 对。 叫外卖呢？ 叫外卖其实是很好的方法，但是有的时候呢，你看别人做饭也是一种很好的乐趣。就比如我可能有这样一个非常奇怪的趣味，我喜欢看别人做饭。 那你为什么自己不做饭呢？ 可能 喜欢看别人做， 手艺有限吧。 我觉得还是归根结底还是懒吧。 对，就是懒。但是人们不是有句话常说吗？人们社会发展进步有一个万年不变的根源，就一个字，懒。对，为了懒而发展进步。 是因为懒，我们有了各种各样的这个生活中的一些技术，还有黑科技出现啊。其实我觉得要是我的话，要是脑洞稍微大开一点的话，我就比方说我穿的衣服，人工智能的话，我就说可能，或者说我想换一个颜色，换一个款式，或者说我需要清洗，可能说我一眨眼，它这个可能就有识别，然后可能就自动进行颜色的更换，或者说清洗，可能这是未来的，会有可能吧，对吧？ 你说到这个，我脑海当中已经浮现出来了，就是有点像电影当中的时尚女魔头呀， 对， 或者什么这种，就是一眨眼就能知道自己要穿什么。 对，可能我就这么想，可能以后的这个时装周可能就不是在，就是以后的这个衣服的发布会可能就不在时装周出现了，就在科技展上发布了，对不对？一边走，然后一边在换衣服的造型，一边走一边在换衣服的造型，而且永远不脏。 你看张彤的这个想法哈，就是想法当中带着那么点时尚元素，总是以时尚的。 就归根结底还是懒，没钱，因为换衣服要。 但我觉得你这个真的是挺有创意的。因为很多女性朋友啊，还甚至男性朋友都觉得出门不知道穿什么，不知道怎么搭配，不知道什么场合穿什么衣服。但如果有这样一个人工智能的机器人，能够迅速在这个互联网当中搜索到合适的穿衣搭配，并且准时准点的输送到你面前， 是， 这是得省多大烦恼，省多少力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了。 是的。我觉得如果说放在我们的直播间，我们的人工智能，我觉得是不是以后可能会出现我们的听众的声音随时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的这样的一个机器人儿。可能、就是、 这也是增强就是高效的互动性的一个好方法哈。 对， 确实。但有的时候吧，它可能不能够就是实时的吧，我觉得实时这个很难实现。因为你无法控制这个互动的话语和场面。它可能如果有一个这个完整的筛选的功能是挺好的。我觉得这很完美了。 我觉得刚才就是声音啊，我想到了电话其实可以的。 又回到了最初的原点。 对，但是其实还有一种的话，我觉得就是比方说就是能不能就是可能这个跟电话连线还是不太一样的，就是虚拟的这个观众来到这个直播间，比如说这里有一块区域，这个区域就是我们的观众主播，然后随时跟我们进行互动聊天啊。总之脑洞很大，也希望大家把您的这个脑洞及时跟我们进行分享，把您所期待的人工智能，或者觉得如果有这个的话，我们的生活会更加便利更加美好的话，也可以。我觉得还想到了就是汽车人工智能， 现在无人车非常已经开始慢慢的普及到生活当中了。 对，我觉得不仅是无人车，包括这个一些汽车怎么能够实现就是交通拥堵或者说最优路线的这个规划，可能现在很多汽车也能达到了哈。就是以后更加升级的话，能不能让这个汽车可能飞起来，就是好像不属于人工智能的时代哈。好像就是 科技飞跃的时代。就你刚刚说到了，如果要是车能飞起来的话，那地面上的交通拥堵将会大大的减少。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好的。如果说以后就是脑洞大开哈，今天就是一个脑洞大开的话题，您也可以来这个直播间跟我们互动。我觉得哈，如果说以后车能够飞起来的话，就把它这个立体空间分成几层，就像我们在地面上的立交桥一样哈，就是不会再有拥堵的情况了。我觉得这将大大的提高人类工作的效率和这个生活美好程度的愿景。 是的呀，畅聊了这么多、 科技改变生活， 就是看见大家也在那边说 就是总之吧， 嗯， 我就看着大家其实这些都是跟懒有关系啊，就是人工智能时代下能够有更便捷的，然后就是能够让自己更多的时间集中在工作陪伴家人身上，而是把更多的可能说比较的琐碎的一些事情交给人工智能来做。 好，接下来呢还是想把一首有点我觉得比较有科技感的一首歌送给大家，好不好？ 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科技感，一切都要与科技感有关。 对对对，那接下来这首歌送给大家，那么在这首歌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人工智能的话题之中， 马上回来。 天的感觉一秒也没停过， Hello， 别再沉默，我真的会难过。 I can't stop loving you， What have you wanted to do？ 请告诉我赴汤蹈火，别说我想太多。 好的，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还是回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人工智能时代。哎，其实刚才我跟楚言在聊了一下，说未来我们的职业会不会被人工智能所取代。其实现在也有一项科学数据表明说什么样的工作最容易被人工智能取代，我们可以就是参考一下。说只是单纯的机械重复和缺乏创造力的职业并不是最容易被替代的，最容易被替代的职业要满足以下两种需求：一，具有较高的附加价值；二，较为机械重复可替代度高，比如说翻译、 会计以及司法和医疗行业。可以预见的未来当中，这些行业的低端部分一些会被慢慢的蚕食，留下的也就是那些少数的精英，例如较为正式场合的同传、交传、注册会计师啊、高端律师以及名医，还有一部分的机械制作的程序员。就听到这儿， 稍微有一点点危机感哈。 会。 但是呢，它容易被替代的职业要满足两个要求。首先是要有较高的附加值。什么叫有较高的附加值呢？ 我觉得就是相同的时间段之内可能产生的效益或者说作用更大吧。你比如说，我就说这个会计附加值。因为我妈妈她年轻的时候，包括现在她做的也是一些财会的一些工作哈。她现在附加值的话，我觉得可能还挺多的，就是在很短的时间之内，然后做出预算，然后做出帮助我们的社会上建立一些工程啊，或者一些服务设施啊，是基础设施的一些建设。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理解的附加值，也不知道准不准确了。 就是总结来说，就是基本上是完成了基础工作，然后再上升发展，为别的渠道提供很大的空间，这是高附加值的一个体现。 是 啊，还有一个呢是较为机械重复、可替代度高的工作。比如说翻译。其实说到翻译啊，我觉得可能在这个 现在其实就很多很多，比方说文字翻译啊，其实包括语音翻译还是挺方便的。 某一些这个英语软件的 app 都可以实现一秒钟完全的翻译，但是可能它只能满足于一些简单的需求，就比如说我只要明白它的意思就好，我不用要求它的这个文学语言的趣味性或者是色彩性，但是我只要它意思就好，这样的一种需求的话，机器软件是可以完全满足的。 对，就是说可能说美感或者说幽默感上没办法达到，但是还是能达到准确和基本的这个速度上比较快一些的传播。当然咱们刚才说的是什么样的工作比较容易被取代啊，咱们做一个参考。还有一项科学研究表明，21世纪最不容易被人工智能取代的职业有哪些。那么在2013年9月，牛津大学的卡尔弗瑞以及迈克尔奥斯本发表了就业的未来的研究报告，调查各项工作在未来20年中被计算机取代的可能性。根据他们所开发的算法估计，美国有47%的工作有很高的风险被计算机所取代。例如到了2033年，电话营销人员和保险业务人员大概有99%的概率都会失业，运动赛事的裁判有98%的可能性会失业，收银员97%，厨师96%，服务人员94%，律师助手94%，导游91%，面包师89%，公交车司机89%，建筑工人88%，兽医助手86%，安保人员84%，船员83%，调酒师77%，档案管理人员76%，木匠72%，救生员67%。这段贯口相当厉害， 非常厉害了，我已经有点听晕了哈。但是唯一让我记住的是，好像这个很多很多职业的被替代性的可能性都在85%以上， 80-90%的吧。其实我刚才就想到导游。其实现在的话，人工智能的话，你像我现在去很多很多的5A 啊4A 级景区，包括一些博物馆、一些展览馆的话，大家都会带一个小机器，或者说用手机扫一下那个下方的那个二维码。因为昨天我去到军事博物馆，也是每一个展品下面都会有一个二维码，用手机又一扫，立马出来语音，甚至有些地方还会出现 AR 的一些游戏，互动游戏，还是很贴心的。包括现在很多的就是地方，它会有一个小耳机，配备一个小机器，走到哪儿之后，它会都有一些人工的一些讲解。所以我觉得这些可能属于代替导游的一些部分。 我觉得导游一个很重要的他的职业功能哈，就是为大家讲解你所不知道的、你所到的新的地方的东西。我觉得这个电子啊、人工智能很好的去完成了这个工作， 甚至还可能说更有针对性一些， 更有针对性、更快捷。但是我其实觉得还有一点是不可替代性的，就是导游他有的时候 关怀 陪伴，这种在旅途当中那种陪伴的人情感情之间的这个作用，可能是机器无法替代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导游为什么是可替代性是91%呢？那9%的不可替代性存在于这儿，情感上的共鸣是很重要的。 你说的很充分啊。那97%是那个收银员，99%是电话营销人员和保险业务人员，可能就是刚才咱们所说的一些，他可能是 重复性，机械重复性可能稍微偏高一些，回答一些固定的问题。你比如说现在淘宝客服啊，你回答一些，你问一些就是相对应的问题，但会有人工智能直接来帮你解答，不需要就是客服本身去帮你做出什么解答。所以这也是人工智能的一种进步，可以在最快的时间之内达到一个满意的答复，对不对？ 哎，我刚刚还看到了一个职业很有意思哈，调酒师。 嗯 啊，被替代性是77%， 更精准吧， 哎，更加精准了。 嗯， 那会不会以后，比如说这个喜欢喝酒的朋友们，到这个喝酒的地方， 嗯， 我想喝什么，一键，然后就远远的来了一杯调好的酒。 啊，就是说什么什么，一杯。怎么我调酒师第一开始我想到了，你有想到什么？卡布奇诺，可能因为平时不爱喝酒吧啊，这些可能都是一些刚才像我跟楚燕所说，一附加值比较高，二机械重复可替代性比较高。但当然还有一些工作呢还算安全，到了2033年，计算机能够取代考古学的可能性只有0.7%啊，就几乎就是不可能了。 哇，那我感觉这可能是计算机最不能够被取代的行业了哈，之一，考古学家。 对，因为这种工作呢，需要极精密的模式的识别能力，而且能够产生的利润又颇为微薄，因此很难想象会有企业或者政府愿意在接下来的20年之内投入足够的资本将考古学推入自动化。当然，到了2033年，也有可能会出现许多的新兴职业，比如说虚拟世界的设计师啊。然而，此类职业还可能会需要比当下日常工作更加强的创意和弹性。而且如果收银员或者说保险业务员到了40岁中年失业，能否成功转型为虚拟世界的设计师也实在难说。就算他们真的转型成功，根据社会进步的速度来说，很有可能再过10年又得重新转型，毕竟算法也可能会在虚拟世界里面打败人类。所以说这里不只需要创造新工作，更得创造人类做得比算法更好的新工作。 出现了一个名词，算法。现在人类已经不光要这个与环境去做这个抗衡和保持平衡，还要与算法一个新兴的事物去竞争，还是挺不容易的哈。 对， 那刚你提到了这个，在这个未来可能会有很多新的职业，比如说虚拟世界的设计师， 这不就是头号玩家吗？ 嗯， 就是头号玩家，就是虚拟世界的设计师， 是吗？ 嗯， 他是主要是做什么工作呢？工作的这个种类都有什么呢？ 就是他需要做的就是。怎么说，具体来说的话，可能就是通过佩戴一个眼镜和身上的一些装备，让你能够进入到你所想去到的场景和遇到不同类型的人，然后也可以赚钱啊，也可以生活，也可以谈恋爱，然后也可以交朋友，也可以去比方说也可以打游戏，然后可能说更加第一视角的去体验这些事情。就是可能说我在家中就能够去到全世界的各个角落，甚至外太空啊，可能这些都是虚拟世界的设计师的一些工作。我觉得现在VR 这些的眼镜吧，其实一定程度上能够满足我们的一些好奇的一些需求。未来虚拟世界的话，能够让我们更加真实的能够感受到这些啊，因为头号玩家的话，他那个身上的那个皮肤衣啊，其实可以感觉到痛感、触摸、拥抱等等，这是非常非常的就是有这个，就是怎么说，可预测性吧，那种感觉。 其实我觉得，不管怎么说，未来以后会有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它一切都是如欣然刚张开了眼一样，它是在一个全新的世界当中上面去创造任何的东西。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点。 是的，就跟我们春天的小花苞，还有我们的小嫩芽一样哈，都在张开翅膀拥抱我们全新的世界哈。是。刚刚呢一直在聊这个人工智能与我们职业之间的关系，有些是可能啊有点危机感。而有一些呢可能是比较安全，比如说考古学，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我觉得也是不太可替代的。就是我不知道楚燕会不会这么认为，我认为就是教师啊这种职业，我觉得还是不要被人工智能所取代。 虽然可能人工智能在知识传授方面、能力传授方面它会更加精准吧，或者是更加博学一些哈，但是呢我觉得老师对于在教育行业当中，老师不光光是传道授业解惑，更多的呢是他能够影响这个人的人格和修养。我觉得可能更多这方面感情共鸣方面，这个机器是无法取代的。 是的。总之我觉得咱们俩其实观点还差不多，就是可能说需要更 更多人文关怀，更多的心理上的安慰，心理上陪伴的一些可能这样的职业可能离人工智能所取代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比较远一些。 哎，其实你说那个我还有一些隐隐的担忧，我觉得可能现在随着这个手机当中的 APP 的兴起啊，一些社交软件的兴起，我们大家更习惯于跟机器去做这个交流，而慢慢的可能缺失了一部分与人交流的能力。我就担心以后如果人工智能比如说咱们刚刚说的这个聊天机器人普及，又或者老师类似于这样的行业被机器替代，会不会更加让人们觉得自己丧失了一种与人交流的能力，这种 face to face 的能力。 我觉得其实咱们人类是非常聪明的，因为机器本身就是人工智能，也是我们发明的嘛，对不对？ 人工智能，人工嘛。 对，我觉得就跟咱们之前就是一开始要讲究发展，可能说一定程度上我们会忽视环境的污染，但是现在我们的绿水青山啊，就是金山银山，我们这样的一个我们习总书记这样提出的一些说法，其实现在呢，就是我们在发展的过程中，其实也是在一个不断的思考哪种生活方式，哪种发展方式更可持续。那么人工智能呢，我觉得它只是方便我们的生活，而并不能使我们的生活不沟通、不接触、不交流，这个之间我觉得是不违背的。 那就期待以后有什么样的方式能够让人与人之间更加亲密。 对，反而可能就人工智能可能反而会促进咱们之间的交流。 我觉得你这个观点特别好。 对， 它往往就是一种促进的关系嘛。科技的进步是人类的进步，同时也是人类交流的促进的这样的进步，我觉得也是很好的。 是，你比如说还有一种可能性啊，我觉得这种可能性脑洞也非常大，我觉得大家值得期待一下。那么在一小段片花之后呢，马上为您带来我的一些人工智能方面的新的解读。 留个小悬念。 一会儿回来。 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上午9点，广州， 侯爷啊， 新一天，多多加油。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突破， 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鹿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传好，三号王明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青年说，继续说。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早上的9:02:24，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AM9.7，为您同步直播的青年说。各位好，我是张彤。 大家早上好，我是楚烟。 嗯，大家今天呢可以通过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来随时跟我们进行人工智能这样的一个互动话题的交流。 嗯， 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的公众号里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能随时来收听以及跟我们进行互动。当然大家可以在花椒直播上搜索活力98依然能看到每天早上的8:00到10:00为您准时直播的青年说。当然在北京地区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通过我们的 FM98.2 兆赫和 AM97 千赫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来随时跟我们进行互动呀。 嗯，我们就在直播间等着您，赶快来跟我们聊一聊你有哪些最喜欢的高科技产品，又或者是人工智能产品。刚我们看到卡尔呢，一位网友他给我们留言说，无法想象未来这个大街上都是机器人行走的感觉是什么样的。 其实我刚才想到的就是那个卖了一个关子哈， 嗯， 就说怎么样能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更有效的吧，我觉得更就是消除一些误会。我当时想的是这样，就是因为昨天咱们在聊互动话题的时候，就是说现在通过我们的微表情，通过我们的这个眼神，通过我们的这个眉毛来说，可能就能看到我们心态的一种变化。比如说咱们俩在交流的时候，咱们俩在聊天的时候，也可能我们俩不是特别熟的情况下，我们可能会用一种人工智能的软件， 嗯， 通过观察你的微表情来告诉我，或者特别是告诉男生，女生此时此刻什么样的心理感受， 哎， 你该说出什么样的话。 我觉得你这特别适用于情侣之间哈， 对啊， 可以说是一个贴心小棉袄型机器人。 对，因为有些女生会经常抱怨说男生不理解她的心思嘛，然后就是像个疙瘩木头似的，然后就不懂她，然后通过这种我所想象的人工智能的一种方式，是不是能够促进两个人之间更有效的沟通，两个人更长久的在一起。 但是哈，我觉得这个凡事都有两面性嘛，有利必有弊。像你说的是没错，我可以准确的 get 到你的心思，你怎么想的，然后不让你去生气。但是呢，如果说两个人的这个思想之间完全无屏障，完全是透明的话，也容易出事儿。也容易出事儿。 比如呢， 就是我认为，就是有的时候， 看多了， 人们常说这个距离产生美，有一些距离还是能够有点好处的。 那咱们就是有一定情况下再用，不是时时都用，好吧？适当的猜一猜，还能增加两个人之间的一些感情啊，一些小乐趣啊。好，今天我们一直在聊这个人工智能的问题，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怎么说，我觉得我不知道科学家们会怎么想到这些人工智能的一些想法，可能是不是也跟咱们今天一样，然后就像一个圆桌会议一样，大家把不同的一些想法然后抛在一起，然后大家看可知 产生了一种碰撞。 对对对， 其实我觉得还是我个人看来哈，归根结底还是有一个动力的根源，就是为了懒而去发展更多的科技来替代人工， 或者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啊，都是有可能的哈。好，接下来还是一首歌曲要送给大家，这首歌曲大家非常的熟悉，《平凡之路》。听完歌，我们继续来聊我们今天的话题。 你像他，像那野草野花，绝望着也渴望着，也哭也笑的平凡着。 平凡之路啊啊，这首歌确实是太好听了。 刚刚我们在放歌的时候啊，我还跟彤彤聊了，彤彤觉得这首歌是太好听了，太好听了。 对，就是好听程度和青年说是一致的。又给自己打包扣啊。好，刚刚我们聊了说这个人工智能的一些，又是一些脑洞大开，关于这个人交流方面的一些我们的设想。其实人工智能啊，这几年那么的如火如荼的发展，其实还会有一些特点，包括一些就是未来可能出现的一些新兴的一些产业，咱们可以关注一下。比如说数据模型的构建哈，这一点很少有人提及，但是我们确实非常需要，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商业竞争的后期啊，都是数据的占有率的比拼，拥有数据才能拥有非常强的战斗力啊。而现有的数据分析模型啊，无非就是人工制定，最多啊就是支持高度自定义，而模型的合理性的验证的成本是相当高的。 而人工智能哈，我觉得哈，它更多的是通过自我学习和提炼整合来创造最优秀的数据模型，然后通过模型再去创造更多新的事物在构架上面，这简直是个非常令人兴奋的事情哈！也希望以后这项技术能够慢慢的成熟，然后为我们的生活提供更多的便利。 其实这对于商业，对于消费者来说，我说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用途。因为这样会更加轻易的或更加直接的发现消费者的所需，包括我们的一些困难啊。当然，对于商业来说的话，它可能更加的能够有对应性吧。我觉得或者说能取得一些怎么说抢先的点。就我可能要提前研发某一类的产品，或者提前准备要多生产某一类的产品，可能对于整个商业的发展都会有很大的好处。 哎，这个大数据的整合哈，数据不光光是数据，它更多的是为人们提供了前世今生、前景未来的 信息，拥有信息者得天下，所以我觉得这项技术也是非常值得人期待的。如果拥有这项技术的话，可能未来以后的商业发展、科技发展将会在这个基础上，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面更上一层楼。 对， 好，那说完了数据模型的建构呢，我们再来看一看人工智能的另一个领域，那就是语音交互。其实说到这个，可能大家在生活当中目前已经非常熟悉了哈，它就是通过录音和流程化实现语音机器人的商业化啊，着重于这个产品的推广和售后的服务。 是， 语音机器人的商业化， 我见过这个视频。就是好像是这个一个萌萌的一个童声，就比方说楚燕来这个银行排队， 萝莉音 来取钱，对，就是。你好，我是小英，然后很开心为您服务。大家可能会听见我的声音有点不适，我有点不舒服。 是小英吗？ 然后就可能我这个小英会被打死。就是他这个的话，就是能够做到非常自如的对话。比如说您需要哪种服务？那时候有哪种那样的服务？然后他可能这个人工会说，是楚言说，我可能会存多少多少钱，要取多少多少钱，办理什么样的业务？他说我给您一些推荐，所以都是非常合理的，非常的就是能够让你觉得很温暖的一些的服务。 对，我觉得你刚提到温暖，我特别同意哈。如果说我们去银行存钱的时候，或者是办理银行业务的时候，能有一个 办什么最合适， 有个特别萌的这样的一个声音来陪伴着你，或者是个特别美丽的声音陪伴着你，那就瞬间就给我们这个烦躁的这种处理业务的时候那种心情增加了一个强心剂，就是让人家更加舒缓，就提供更加个性化的服务嘛，能够让人家更舒服的感觉。我觉得这也是人工智能未来发展一个方向， 是 就是让你对不光实现高效率，同时更多还能让你更加舒心、更加开心的去做任何事情。 是，刚刚我们说了是客服领域的一些人工智能的一些创新和创造，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市场行情一些啊。来，第一部分就是服务行业，比如说教育机器人、保姆机器人、政务服务、医疗诊断，比如说早教啊、家政啊、绿植啊、零售等等，这些都可以通过人工智能来实现人力的解放。此类人工智能啊，则无需具备自我学习能力，只需要按照既定的规则完成明确任务即可。医疗目前已经有所应用，不过效果较差。美国 CT 片的识别率在80%，而中国一直在停留在60%左右。 这种医生机器人也将会出现在未来的世界当中哈，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大的突破。比如说我们有这个小病，比如说感冒，然后我不需要比如说要开车啊或者坐车很远到医院，我可以通过医疗机器人来做出一些诊断，告诉他我有什么症状，咳嗽、感冒、流鼻涕，然后呢他就会给你一些相对应的建议， 甚至还把这个药的外卖给你订过来。 这是很好的，说不定呢用这个医疗机器人看病做出了诊断，然后给你开出了药方，然后呢又有一个医疗专用的机器外卖服务人员，然后把这个药送到你的手上，这样一条龙服务。 甚至还可以给你一些选择，比如说药我不想吃苦的，能不能给我来甜一点？同样的药能不能性价比更高更便宜？可能这些都是人工智能可以为我们进行考虑的。 由此就看出数据的神奇了。 非常期待，因为我觉得这样的话，就比如说可能说我们怎么说，平时的时候一些特别你说的是感冒啊，比如说就是 不太严重的病， 对，不太严重的疾病的时候，或者说一些比较着急的疾病的时候，可能说需要呼叫120啊什么之类的，这些是不是我们的医疗机器人都可以帮我们做到？甚至这样大大提高我们的这个就是生存的保障， 就医的效率。确实我觉得这个有从医疗机器人上面我们更加能够切身的体会到数据的力量哈。 是的， 大数据大信息的力量非常非常的高效。 刚刚是服务行业，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工业。工业呢则主要聚焦智能汽车、安保领域和智能家居。在工业领域，人工智能只能执行部分比较狭窄的工种，但可以进行量级组合，完成全量级的替换人力。人力将更多的执行商业行为，人工智能无论是效率还是精确度都远超人力。 刚刚提到了智能汽车、安保领域和智能家居。刚我看到我们网友执行他给我们留言了哈，那到底什么是智能家居呢？对这一方面你有没有体会过智能家居的神奇感、科技感？ 智能家居，这个家居是指的是家电还是说家具？ 就是家里面的任何 哦，那肯定有啊，就我一开始所说的是那个遥控器远程操控的遥控器、嗯、它就是它就算是智能家居， 嗯， 啊，包括现在吸尘器是不是也是、 嗯、 就人工智能帮你扫干净、 哎、 然后还能帮你什么就是一些比较难清洁的地方都能帮你清洁掉、 嗯嗯、 这是人工智能的一个领域、 哎、是人工智能一个领域， 包括空调也是、 哎、 其实空调很早就算人工智能，比给你调调温度、调湿度， 对， 什么之类的， 它是最早的智能方面的，在家居方面的一个创新。 对， 我特别想说的是，之前我见到了一个电饭锅，这个电饭锅呢，它不光光能实现这个煮饭的功能，它还能联网。 那干嘛呢？一边煮饭一边听歌？ 哎，就是它在当时我也抱着这样的疑问，我去这个摆弄了一下这个电饭锅，后来发现我买了，这个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电饭锅。行业都出台了这样的一个功能，就是连着 WiFi、嗯、 你买这个电锅的目的不就是为了是为了仅仅是 连 WiFi 吧，因为你不 办是吧、被你发现了。我因为我后来我去看哈、啊、这个为什么电饭锅要连 WiFi 呢， 啊，为什么呢， 就是呢它可以 聊天吗， 实现自动的煮饭。 我还以为说放着音乐煮的米饭不好吃呢。 就是远程的操作、 嗯、 比如说我早上出门非常急、 嗯、 但是呢我中午回来要吃饭，我中午就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那怎么办呢，那我早上就把这个淘好的， 那何必回来呢， 淘好的米，就是有这样的需求的，这样。哎，你这个脑洞还真是挺大的。 不是我说的是实际情况， 你知道吗，就是需要，如果说我一定要回家但是我还要吃饭， 那你咋这么倔呢。 哎，你这个想法科技就无法进步 了 啊， 算了算 了、 哎、 就是我觉得这是可能比较适合，就是、 嗯、 离家比较近工作比较忙的一些服务人员，可能比较需 要，我中午一定 要 回去吃饭、 嗯、 那是如果我要吃这个米饭我要做我来不及了，我只有20分钟的时间，那怎么办、 嗯、 那我就早上出门的时候把这个米淘好放到了锅里面，水都加好、 嗯、 然后我通过这个连的远程 WiFi， 然后比如说我到家我马上还有半个小时就下班了，中午下班了，那我就先打开电饭锅通过 WiFi 连接煮饭吧、 哦、 然后开始煮饭，回来之后我就可以吃到 现 成 的 饭了。哎，这是这个突破点所在。 但是我觉得楚妍要这个的就是用途几乎没有什么用。因为就像你如果中间只有半个小时时间回家吃饭、 嗯、 你是绝对不会回家的、 嗯、 你肯定也是买的话也是买外卖直接就定着回家去吃、 嗯、 啊，所以这些还是挺有意思的吧。 没错、 嗯、 但是我还是觉得在我还是认为哈，在电饭锅上面， 这个、 对这个，我希望以后能够出台，在我们演播室有一个人工智能的话筒，可以随时调整 话筒跑哪 位置，对，无论是站着还是坐着，都能够感受到这个，嗯，其实我觉得还是电饭锅上有 WiFi 这个事情还是挺奇特的，很新奇的，嗯， 对，特别是对于妈妈，我觉得其实特别特别的有用。 哎，那您还有没有什么一些新奇的，类似于像电饭锅上有 WiFi 的这样的功能的电器产品，跟我们来推荐推荐，来聊一聊呢？我非常期待与您的互动哈。 嗯，好的，接下来。工业之外还有农牧业哈、 嗯、 农牧业的主要聚焦领域在土质监测、自然环境监测和农业经营策略分析。那么农业呢是人类最原始的产业，是我们的第一产业哈，但是具备一个特征，非标准化。我们都知道农业正在进行机械化的进阶，但是中国农业仍处于经验阶段，科学阶段还没有办法完全普及。那么人工智能也就是只能执行部分细分节点，例如农药的播撒、果实的采集，而这些还处于机械自动化阶段，高级的人工智能还不具备应用的场合哈。那么这里面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基础数据模型的抽离仍然需要一段时间的考验。最后我们想说的是，人工啊对于智能的这些了解呢，其实还是远远不够的哈。人工智能喊了很多年，但是真正的应用级的技术创新大概还需要15年左右，这是一个比较理性的判断。而无论技术多么优秀，我们必须认识到人工智能的本质，人工智能必须是基于人类的知识而存在的。那么接下来的风口呢，一个比较容易的风口就是知识整合。工业和服务业之所以能够比较快的进入到人工的智能的应用领域，是因为本身流程化、系统化的知识体系。 哎，没错啊、嗯，我是感觉到了这个信息整合和知识整合是人工智能的两大基础哈、啊。 嗯， 知识就是力量，信息呢就是能力，非常的重要。刚你提到了在农业当中，我确实觉得一些机械化的人工智能可以节省很多的 人力物力， 包括用这个使用牲畜来进行劳动的这样的力量都可以有节省。 对， 比如说这个播撒种子， 哈、啊、犁地浇水，这一系列操作都可以通过人工机器人来完成嘛、 嗯、 大面积的播撒呀，大面积的这个储备水资源，水能力，人工智能机器人，大型的机器操作都是能够替代的， 根据气温 而且非常的高效 来进行调节、 嗯、 比如说太干旱十天没有降水、 嗯、 那可能说人工智能就进行水的播撒， 嗯， 那如果说这个气温今年的气温要比往年气温要高很多、 嗯、 那可能说这个播种的时间也会提前一些进行， 嗯 嗯，对，这些都是人工智能，就是我们可能未来农业更加的集约化，更加的高效化，更加的科技化的一个发展的方向。 嗯， 当然我觉得还可能会有更多更多的这个务农人员可能会转向一个全新的工作的领域。 嗯、 你比如说智能销售啊，包括一些客服啊、 嗯、 也有可能说研究啊什么之类的领域。 哎，其实你刚刚说到了智能销售行业哈、 嗯、 我觉得人工智能也有现在已经实现了比较成熟的技术，就是在客服行业也是比较成熟的。 哎、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比如说交个电话费，或者是查一查家里的网是不是欠费啦，然后怎么办理业务的时候，拨打电话就能够接通到这种人工智能的客服。我发现这几年的这个人工客服跟之前相比有很大的提升，就是它会更加全面，它不会问你一些你根本就不会涉及到的问题，基本上你只要想要解决的问题，它都能够在这个提示当中有所涉及，而且很直很快的能够解决你的问题。所以说在农业方面的这种人工智能客服交流的这样的一个功能，也希望能得到更好的运用，为农民伯伯，为这个在这个农业产业当中提供一个更高效的运行方式。 是的， 嗯， 哎，这是说了人工智能领域在我们具体的行业之间的一些发展的情况和未来发展的一些趋势、 嗯、 这些都是我觉得对于整个的行业都是有指导性建议的哈、 嗯、 那今天呢我们的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一块呢，我觉得聊的也是挺开心的、 嗯、 而且确实掌握了一些很多的新技术新知识、 哎、 新技能，那么接下来呢我觉得咱们是不是还有一些新鲜的话题要跟大家进行分享。其实昨天、 嗯、 我觉得在跟大家聊天的过程中发现大家其实还都是有很多很多疑惑的。其实我刚才人工智能这个问题聊完之后，我就想到了一个问题，我就觉得想问一下楚言， 嗯， 你觉得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的工作中，嗯，平时啊可能是通过我们自己吧，我们不说技术科技了，通过自己的哪些的行为和想法能够对我们的生活带来一些新鲜感，还有一些新鲜的创意呢？ 新鲜的创意哈、 嗯、 我觉得这样跟我们之前提到的做一期节目说你还在熬夜吗，有一个很大的关系、 嗯、 就是改变一个生活习惯，你会发现你的生活维度和世界是截然不同的、 嗯、 那之前呢我就一直在慢慢的做出一个改变，就是不熬夜，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对生活态度发生很大转变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当你熬夜或者是睡眠不足的时候，你会发现就像你的身体就像一个电池的这个能量器一样，它一直处在20%以下，就是在响铃。但如果你的睡眠充足了，你会发现你会有更多的精力去做任何专业的事情，都是截然不同的一种生活体验和感受。所以说我觉得早睡早起这样的改变是让我真正感受到生活新鲜感惊喜感的一个重要的方式。 我有所体会， 早睡早起， 特别是我觉得对于周末、 嗯、 周末吧，就是我们、 嗯、 因为我们要陪伴大家做青年说，所以我不会有太多的这个困扰哈。 嗯， 就是可能对于平时有些小伙伴可能周六周日要就是前一天周五和周六晚上要熬大夜， 嗯， 不到三四点不睡觉啊，不到两三点不睡觉，不玩到就是爆肝儿，不玩就完全承受不住、 嗯， 他是不会睡觉的。 嗯， 所以在周六周日的时候，可能一醒的时候就下午了，就把非常美好的上午给错过掉了。 嗯、 因为我觉得周末的时候和好朋友出去骑一下单车， 嗯， 比如说去爬个山，去蹦极， 嗯， 包括去看看欣赏欣赏周围的我们的北京附近的一些美妙的风景，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哎、 其实有了上午两三个小时的时间，你可以就是效率真的挺高的，可以做很多事情。 就小的时候呢，妈妈经常跟咱们说一句话，就是说你晚上早睡一小时，你第二天可以多出三四个小时的时间，晚睡一小时，你第二天就是少了半天的时间。 果真是妈妈说的话呀， 妈妈说的话非常非常有道理哈、 嗯、 不光是叫你一定要穿秋裤，更多的是 给你挖掘出来了人生当中很多确实是真理的话，确实我也发现了，如果你十一点睡觉跟你十点睡觉，第二天起床的时间还有整个精神状态是截然不同的。 对， 你要两三点睡觉，你可能第二天就没有上午了，就你的一天从中午开始。 所以我觉得这是刚才楚燕所提到的生活中的一些小小的改变而引发的一个完全不同的一种生活的方式或者是生活的体验哈。那我可能会觉得，如果说生活中什么样的改变，我觉得可能对我来说，给别人送些小礼物。 哇，那你这是利他型人格呀，那我们一定要成为最好的朋友。 就冲你说这句话我觉得不太可能了。你这是利己主义啊。 开玩笑哈、确实我也发现了，张跟彤彤在一起呢，总是能感受到被幸福感、被关怀、被温暖环绕的感觉。 啊，楚燕又是我的好朋友， 继续来说一说。 我觉得送别人礼物，因为我这个人属于稍微浪漫一点的，脑洞比较大一点的，我就是觉得给别人送一些不只是物质上的礼物，有可能是语言上的、关心上的礼物的话，会让我觉得特别有存在感，特别有这个获得感、我自己会有获得感。 说到存在感哈，有的人呢通过发挥话语权来体现他的存在感，有的人呢通过做出一些意料之外的事情，创造一些新闻来体现存在感，但是张彤竟然通过送别人礼物服务别人的这样一个方式来体现存在感。 你不觉得 这个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高级的一种。 对啊，我这雷锋精神 体现存在感的方式。 所以我觉得今天的这样的一个聊天，我觉得在下半段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聊哪些改变会带来不同的体验。那么接下来一小段片花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马上回来。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欢迎乘坐关爱青年计划号飞船，请您系好安全带，有需要帮助的旅客我们很乐意协助您，祝您旅途愉快。 请问需要多长时间呢？ 您好先生，我们预计飞行982天。 啊，这么长时间，那我在飞船上做什么？ 不用担心，我们为您准备了多档收听收看类节目。早八点青年说，年轻人的事年轻人来说。上午十点职场有高招，解决你的工作难题。下午五点潮流梦工厂，让你甩掉千篇一律的面孔。晚八点挑战新歌声，电台 K 歌从未如此带感。夜晚十点，十点答录机，你的心事有人听。 十点答录机，等你来找我。 这么多节目呢，那请给我上一杯红酒，我要边听节目边享受旅程。 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你的每一段漫长旅途都不孤单。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说，继续说。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AM 九二七，为您同步直播的青年说。各位好，我是张彤。 大家好，我是楚烟。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啊是人工智能。可是刚刚啊，我们聊了一个话题，突然觉得发掘了一个新领域。就是生活中的哪些的小小的改变会让你觉得生活的品质得到了提升？ 改变哈。 楚烟说不熬夜，我说是送别人礼物。 那你就接着把你刚刚这个存在感，咱们再来完善一下。 转得这么硬吗？ 其实我觉得哈，就是存在感这个东西是很神奇的情感在生活当中。 我自认为是一个在咱们班级里面存在感不是特别高的人。因为我 不是那种，为什么你想呢？但你在我的心里面存在感是很高的。 那因为我们俩是好朋友，而且咱俩都爱吃啊。 这主要元素是吧？ 不断发掘新美食哈。因为我觉得如果说起存在感这个问题的话，因为我首先我的个性不是一个特别张扬的人。可能在节目中有些人会觉得啊，怎么这个 是吗？ 会这样啊。 这样啊，提出疑问。 然后呢，另外一个的话是属于那种没事儿不爱去打扰别人的人吧。就是不想，就是能自己去解决的问题就不要去麻烦别人。 我觉得你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优点哈。因为这样呢就是能够为身边的人节省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哈。我觉得存在感这个东西是一个非常大的东西。因为呢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在一个集体当中，或者在这个社会上面，其实都是在为了存在感而去工作，而去表现，而去关怀他人等等等等。但是呢咱倒也不能单纯的说关怀他人是为了找存在感啊，它更多的还是出于人类最本性的一种善良啊。那各位听众朋友们哈，您觉得在生活当中有哪些让你觉得存在感特别高的事情，又或者你会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在集体当中找到存在感呢？欢迎您来这个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互动。 话锋一转又转向了存在感这个问题上。好，刚刚我们聊了就是生活中哪些小举动啊，让你觉得生活品质会得到提升，或者说收获幸福感吧。我觉得这些问题确实是大家每个人说法都是很不一样的。其实最近呢也是看了很多的情感类的文章哈。我会觉得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必须要给大家介绍一下的，就是不要太着急。 不要太着急。 不要太着急。 这怎么说呢？ 就是 这也是我们的生活改变当中的一个 改变。因为我是昨天也是看了一个就是国际知名大学的一个教授他所说的一个定律，说一万小时定律。就是当人呢做一样事情，比如说我想让自己的声音更加好听，那可能我就练声。当我的人生可能有十年时间，一天可能说花个两三小时的时间去进行这个声音的练习的时候，当我坚持到一万小时的时候，我就成为了声音行业的 大咖。 不是 专业， 就不仅仅是大咖了，就是精英和绝对的领导者。对，绝对的领袖了哈。就是一万小时定律，其实就是说每天他不要求说你每天必须要练十个小时二十个小时，可能这样的话你会人又会疲惫感，反而不容易坚持到一万小时。可是每天抽出片段化的时间，两三个小时的时间可能还是能抽得出来的。那这样的话一万小时可能经过十年的这样的一个慢工出细活的过程，也会使你的生活得到逐渐的改变啊。不是说我达到十年之后才能进行改变，在这个过程中你都会得到改变。因为不仅是改变了你的声音，而且改变了你的生活的状态，生活的习惯，让你整个人也更加有毅力，更加有坚持的动力。对不对？ 坚持就是胜利。往往很多事情难度并不在于事情的本身，而是在于坚持。 对， 这一点我很同意哈。 是 啊，就是 那么坚持的话，我觉得我就想到了一首歌曲。就是面对有些复杂的情感的时候，有的人就可能说不太敢于坚持，因为现在很多的朋友也会提到说现在比如说异地恋啊，包括一些可能交流上确实有些矛盾的时候，因为懒啊，或者说因为放不下自尊啊什么的时候，就会放弃这样的一个坚持。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想送给大家，希望大家都能够坚持住自己对于情感的一种幸福感的一种这个憧憬吧。 没错，时刻提醒大家坚持的力量是非常无穷的。 小范 我们先来听一听。 容着喜欢 小半送给那些啊，对于感情上还有一些 犹豫的、挣扎的、徘徊的朋友们。 是的，刚刚说到就是哪些小改变哈，就是我觉得还有一些朋友他在生活中的一些小改变，我觉得是值得去学习的。就比如说这个，定期。在自己的这个宿舍里的桌子上摆一支可能一束鲜花，这是个小改变。 其实说到这个，我觉得确实是哈，有的时候鲜花呢，它不光光是一种装饰品，它呢更多的是一种你对于生活的态度和感知。 当 你对，之前我看过一个视频，就是说一个乞丐哈，他对生活非常没有希望。很倦怠，也不喜欢打扮自己，然后每天过着很邋遢的生活。但是有一天呢，突然有一个美女送给他一束玫瑰花，他拿到这朵玫瑰花的时候非常的感动啊，也很意外也很惊喜，说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感觉从天而降这样一朵玫瑰花。他就把这朵非常漂亮鲜艳的玫瑰花拿回家去，但是发现自己的房间如此的脏乱不堪， 完全不配 这样一朵明艳动人的鲜花。于是呢，他就把这个阳台插花瓶的这个阳台收拾了，看到这个阳台如此的整洁，再看到自己的床铺和自己其他地方又那么不干净，然后他又把自己的床重新叠了下来，然后看到自己的阳台还有床都这么的整洁，并且在明丽的阳台上面还放了一束如此好看的鲜花，又觉得自己的地面又太脏了，于是呢，他又把自己的地面都收拾了起来，然后就这样一下一下的一次次的传递，整个屋子焕然一新，就仅仅是因为一朵鲜花的到来而把它改变了新的面貌。所以我觉得鲜花是有很神奇的魔力的，它真的不仅仅是一个装饰品，真的更多的是你对于当下生活一种全新的欣赏的欣喜的态度。所以说这样的一个改变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哈，因为每天你想在桌上放一朵鲜花给它不停的浇水，这代表什么呢？是一种新生命的灌溉，是一种对未来希望的憧憬。 我看到就是主演这个眼神，我好担心这些玫瑰花到他们宿舍，到他们家里不到半天就被做成鲜花饼。 怎么会？是看到鲜花又眼神中冒着想要去进食的欲望吗？ 是啊。 这些是一个小改变。 嗯， 还有一个小改变的话，我觉得也是昨天提到的，就是要更加的设身处地的为别人考虑一下。 嗯， 就是这样的话，就是放宽心，其实对自己对别人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改变。 哎， 其实也算是饶了自己，宽容自己的一种方式。 就像刚刚咱们说的那个故事一样嘛，还是一种全新的生活态度。那刚才我们看到网友曹阿蒙啊给我们留言说，改变是有很多的，但是他特别想分享一下生活当中的惊喜。就是说他有一次在淘宝买眼部贴片，就是那种布灵布灵的小闪片，但是他拍错了，手抖拍了两盒，很难受。这两盒是什么呢？是两盒这种胶水。胶水是可以粘贴双眼皮的那种胶水，然后顿时陷入迷茫，非常非常的绝望。因为他想通过那个眼部闪亮晶晶的贴片能够让自己眼睛更大，但是拍错了，拍成了胶水。然后呢，他的因为这个双眼皮儿是它是属于单眼皮儿，特别单，双眼皮贴不能撑起来的那种啊，很绝望，就只能用这个双眼皮胶水。但是没想到他拍错这一盒胶水非常非常的好用。 嗯， 然后呢就是 反而觉得收获了至宝。 对，收获了至宝。这双眼皮的这个维持的效果整整待机了一整天，非常惊喜。他觉得这是一个很意外的惊喜，改变了一天的心境。 你看，我觉得这就是心态上的改变。你说我要是同样的一件事情，我这么看跟这么看的话，一种是积极，一种是消极的看法的话，可能产生的效果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就相当于我觉得说的稍微的鸡汤一点的话，那就是相当于就是挑战来了之后你会怎么看待。有些会觉得，也是我啦，我有的时候会觉得这是麻烦事儿，让自己的心累，让自己的身体也累，让自己的就是很多很多的时间可能就耽误掉了，不得休息。但是换作另一个方法想的话，你会变成一个更好的、更多技能的人，对不对？也是一个进步的过程。所以说，就是心态真的超级重要。 刚你提到了进步，我觉得在生活当中寻求这个惊喜感和新鲜感，也是一个让你生活进步的重要的源泉。 那我想问你一下，主言，作为朋友之间，你觉得做哪些惊喜是让人觉得哎呀很有幸福感、很有满足感的？ 朋友之间的惊喜哈，我觉得你刚刚说的送礼物绝对算是一个大惊喜。还有一个惊喜呢，就是常联系。朋友之间，就是因为很多情况下，可能现在我们这个科技很发达，大家都在微信上面沟通， 对， 但是很少去进行 face to face 面对面的交流。我觉得如果你们长时间是一个习惯在微信上沟通的朋友啊，你主动约他见个面，两个人呢一块去哪玩一玩， 吃一吃 玩一玩。我感觉现在这个张彤已经进阶了，你知道吗？进阶成了这个超高级超高水平的小吃货了。 对人狂魔。 常常的联系，这是一个提高这个惊喜感和新鲜感的。还有一个我想到了，就是呢跟喜欢的朋友，跟最亲密的朋友去做一些新鲜的事儿。 比如说 蹦个极，跳个伞，比如说跳个床之类的，这样的 蹦个床， 对，蹦床，对， 床跳下来那指的算什么？ 对，蹦床啊，有很多蹦床公园。 我觉得都是一些怎么说，就是跟好朋友之间的一些 沟通， 就是打破咱们传统的交流的一些方式的一些小的一些那个想法哈。那我想问你，恋人呢？ 恋人之间打破新鲜感的 方式，对，情感的。 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的，比如说我们经常在看这个 脸红 短视频，我们经常在看短视频的时候哈，总会有一些新奇的情侣之间的表白的方式，比如说送礼物。在这个礼物盒当中有很多这种包装精美的礼物盒，里面放了一只小猫、小猫咪。 大家注意，在这个礼盒上一定要戳些洞，让猫咪能够喘口呼吸啊。 对，这是礼物当中的惊喜，送礼物嘛。中国有一句老话，礼多人不怪哈，礼物多了肯定新鲜感也就上去了。 来，主演对着镜头说，不要只对着我，我会有压力。好，总之呢，我觉得对于恋人和对于这个朋友，还有对于待事情来说，就刚才咱们说的这个态度真的非常重要。 那你觉得对于恋人当中很重要的一点什么呢？增强新鲜感。 恋人之间啊，增强新鲜感的话，我会觉得 写写信吗？ 写信， 嗯，手写的。而不是说 确实挺独特的， 对， 嗯，因为现在大家都不用手写信了。 因为之前我听过一首歌，说从前的时间慢， 嗯， 是这个马车，信件什么都慢，所以那个时候的话，我觉得可能说有的时候，因为现在怎么所有的都是速食， 嗯， 啊，都是快速的把它消化掉，快速的进行解决。那现在能不能恋爱也能放慢一些节奏，能够稍微的慢一点，缓慢的进行， 嗯， 因为我觉得太快的在一起，太快的进入到这个热恋期，有太快的从热恋期消退走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可能充满刺激，更像一个过山车一样， 嗯， 但是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些细水长流的东西在， 嗯嗯， 否则的话你也无法感知整个爱情过程中全部的美好。 哎，这其中写信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放慢速度，放慢生活的。 而且我觉得像咱们这个专业， 嗯， 我觉得还有一个特别好的一点，就是可以读信， 读信， 声音读信。 哎，现在这个声音文化也是一个全新的这个欣赏的水平的方式哈。 对，因为我们去年在做博物点秋香的时候，其实也有一个板块，就是把一些没有办法来到咱们节目中的，可能不在北京的一些朋友的一些表白，一些情感困惑的一些信呢，我们会在节目中进行这个朗读。那其实呢，我觉得对于自己的家人啊，就是对于自己的朋友哈，我觉得其实真的是可以的，真的可以尝试一下。 嗯， 我觉得这个改变亲测有效啊。 哎，我觉得也可以在我们青年说节目当中为大家实时的来读一些网友的来信。 哎，对， 我们可以就分享一下您遇到的新鲜事儿啊， 嗯， 然后最开心的事儿啊，甚至有一些伤感的，想要寻求答案的，也可以来我们这个直播间跟我们进行互动。我们也可以在这个筛选之后来播为大家播放，嗯， 对，总之就是那么一句话吧， 嗯， 就是遇见你挺好的，要好好珍惜。 没错， 那么这首歌遇见你真好，一定要送给大家，一起来听一听。 闻到了吗？风的味道。 来不及多少段故事写满不在意，旧片里想来猜去没头绪，旧别云来在天上飘来飘去，聊着你，风吹起，风吹起，转身之后来。 就是升旗的时候，女生站在别的班，站在前面，然后在后面，然后就 走了。有一 次生病，然后他来我们宿舍楼下，等着我，等下去，发现他给我买了一瓶药。 四月水满坡山， 非常的温柔。 刚来刚去，抱着 这段遇见是上天安排的缘分， 我一辈子不会忘掉。 风吹起，出生如此没关系。 后来不及，风吹起， 风吹起， 风吹起， 风吹起， 命中注定遇见你，命中注定遇见。 遇见你真好。那么在生活中还有哪些能够给你带来幸福感的一些小小的改变呢？我觉得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跟楚烟的，就是我们俩比较擅长的，就是不断发现新鲜美食的这个，就这个过程，其实也是一个增加生活幸福感和不断的让自己觉得每天都有盼头的一个很好的方式。 说到美食，我们还特意在我们这个节目最开头加了一个春季养生啊，夏季养生，春夏秋冬季养生的食品。 对，其实非常非常期待大家能够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的关爱青年计划过程中，因为我们经常会有一些互动啊，也会把一些好的推荐给大家。其实我们好像我们的这个青年说也会建立了一个粉丝的一个交流群，大家以后可以在我们的粉丝交流群里面呢进行这个节目的互动交流，把您所感兴趣的话题，您所想知道的一些问题可以随时跟我们进行互动，我们主持人啊都会在第一时间把您的这些东西放在心上来进行考虑，然后给您一个在节目中进行一个很好的一个回答，好不好？ 对，我们是个非常实用的节目哈。如果您有什么疑惑，生活上的疑惑，也欢迎给我们来投稿，我们来看完之后做了仔细的调查研究之后给您一个准确的答复，然后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青年人关心的事儿，青年人最关注的态度。 是现在是四月份，春天已经来到了，甚至有人说这个夏天都快到了哈。除了说要减肥，我觉得还有一个事情我觉得也要做的，就是也是提升幸福感，或者说让自己下一个阶段更有冲劲儿，因为今年的三分之一的过程已经马上要走掉了。 对呀，就是时光流逝得很快。 对，那就是做一下总结，做一下这个小阶段的一个总结。 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哈，我觉得每一段总结都是能够让你的精力不白费的一个跨越型的一个重要的方式。 是 不总结总是看不到自己的缺点，然后无法进步，所以说总结很重要。 我昨天其实在跟我弟聊天的时候，我发现我并不能把生活中所有的小细节很美好的细节全部记下来，所以我觉得就是除了总结之外的日记啊，也非常重要，可以把你生活中一些很美好的小事，可能非常非常不起眼儿，但是一读起来就觉得会心一笑。 没错，你说的小诗一听就是文艺青年哈。我平常很喜欢的一种方式就是记手账，我觉得这可能是很多文艺女青年一个很重要的记录生活的方式。 买什么胶带啊、贴纸啊什么之类的，那个东西就 但有时候简洁版也比较方便，就是用笔记下来就记下来我今天做了什么，有哪些难忘的事情。它可能不像日记这么正式，我要有开头有结尾，然后有怎么样，要有感情什么的，但是这个手账呢，就是很随意，但是呢，它一个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能够随时随地实时记录你的心情，可能比较琐碎，就像你一些已经忘记的美好的回忆，你都可以在手账上面找到。 我觉得今天给大家提供的就是小 tips 还挺多的哈，希望大家能够也是一点点小改变就好了，从慢慢来，不着急啊！而且记住那个一万小时定律，每天都在坚持做一些自己未来想成为的那个人的一些技能和努力。这样的话，我觉得在一万，那青年说岂不是以后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个个都是大师？是不是？希望我们从今天开始也开始， 坚持，坚持，坚持。 好，今天的时间也来到了北京时间上午的9:57啊，马上节目也要结束了。也再次感谢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们能够这个准时锁定我们的青年说。那么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青年说也会陪着大家一起度过一个全新的周一。那明天再见啦，拜拜各位， 拜拜， 拜拜。